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91集《沈清之死》一。夜色渐渐暗沉下来，冬日的夜总是分外冷，若是在外头走一走，北风似乎能够吹到人的骨头缝里去，叫人动一动也觉得疼。阴森的牢中，狭小的窗口处，风头呼呼地灌进来，叫牢里的人更是瑟缩成一团。他将那床破的已经伸出条状破絮的棉被紧紧地围在身上，只是胡伦露出一个脑袋，费力地起身，试图将那扇往里吹风的窗户给关上。然而，任由他踮起脚尖来也够不着。片刻后，他放弃了这个打算，生怕用的力气多了，只会让自己更加虚弱。来巡逻的狱卒见此情景，也只是沈笑着看着这一幕，并未上前帮忙。人长期处在这种阴森的地方，多多少少都会有些扭曲。大约是瞧着其中的罪囚受苦，也成了一种乐子，至少眼下是。沈清看了一眼狱卒，飞快地低下头去，掩盖了眼中的一抹恨意。来到这里几日，该吃的苦他都吃了，也不知是沈元和沈贵没有打点还是怎么的，这些狱卒待他和别人并未有什么区别，也是一样看着他受苦取笑。若说是有什么刻意照顾他的，大概就是他还没像别的女囚犯一样进来就被这些狱卒毁了清白。不过这也或许并非是沈家人的功劳，毕竟他肚子里还怀着玉亲王的骨肉，不管来历是否光彩，总归是沾了一点王室血脉。沈清小心翼翼地抚摸上自己的小腹，如今这就是他唯一可以依仗的东西。不知道为何，下午沈妙与他说的那番话竟让他隐隐生出了一种极端的恐惧，这是在这之前都没有过的，哪怕是最初他被人带到牢中也没有过这样的想法，因为他知道总会有人来救他的，他的亲人不会让他白白受苦。可是沈妙一字一句地替他分析，将他的希望逐一击碎，让沈清看清了自己所仰仗的是多么的不堪一击，也让沈清怀疑这一次他究竟能不能全身而退。那狱卒瞧了他一眼，又要往外头走去，沈清忽然开口道： 大哥。 对方停下来走到他面前，大约是被沈清身上的异味熏得有些受不了，厌恶地挥了挥手问道： 什么事？ 这几日我的家人可有来看过我，或是带话给我？ 沈清忍住怒意，一个小小的狱卒竟然敢用这样嫌弃的眼神看他，若是从前只怕巴结他还来不及，这些趋炎附势的小人。狱卒笑了一声： 哼，想什么呢沈大小姐，案子没查清谁敢来看你？再说了，你家人除了那位妹妹可都没问过你的消息。 狱卒说到此处语气有些嘲笑，毕竟沈清出了这样的事情，就算日后洗脱罪名，风言风语担了不少，还将沈家陷入这样的境地，只怕日子过得也是很难，想必沈家也是打算放弃这个女儿了。思及此，狱卒对沈清的态度更加的不客气起来。沈清心中说不清是失望还是轻松，犹豫了一下，他才看向狱卒说道： 大哥，若是我的哥哥来看我，你便说我心思重，不愿见人，不让他来见我可好？ 说着便从腕间退下一个镯子，从铁栅栏间递了过去。在狱中的时候，身上的首饰都被搜刮得七七八八了，这个镯子是出嫁之日任婉云戴在他手上的，也是十分珍贵。沈清留了个私心，一直没将这东西拿出来，想来今日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，才将这镯子送了出去。 那狱卒见到镯子，眼睛亮了亮，一把将镯子夺了过去，就着灯火仔细瞧了瞧，看成色不错，这才带了几分笑意，说道： 你既然如此说，我便帮你一把就是。不过你哥哥来看你是好事，你怎么还把他往外推？ 沈清勉强笑了一下，说道： 因为我的原因让府中生事，实在过意不去，没脸见他们。 狱卒点点头，目光中确实有些瞧不起。若真的是那般自尊的女子，怎么会背着家人做出通奸之事，还未婚先孕？如今说什么过意不去，没脸见人，实在是有些装模作样了。不过拿人手软，狱卒倒也没有拒绝的道理，应了此事就离开了。待狱卒走远后，沈清才蹲下身去，无助地抱紧肩膀，将头埋进膝盖中。如今他常常做这个动作，因为他也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对还是错，更不知道前路在哪儿，只得不看不想，仿佛再睁开眼时便又能回到从前落落大方的沈家大小姐的时候。这样迷迷糊糊地睡了也不知道多久，直到耳边传来有人叩击铁栅栏的声音，他才有些茫然地抬起头来。灯火摇曳中倒映出一张熟悉的脸，若是从前看到这张脸定会让他欢喜万分，可沈妙的那番话后再看这张脸，沈清竟是吓得一下子跌倒在地，目光慌乱地看着眼前人。 妹妹过得可还好？ 二哥，你怎么来了？ 沈清问道，身子不动声色地往后退了一步。沈元瞧见他的动作，微微皱了皱眉，却也没有说什么，从袖子中摸出一把钥匙，将牢门打开。沈清见状一愣，随即面露欣喜，一下子站起身来。 二哥，你是来救我出去的吗？ 沈元摇了摇头。 唉，暂时无法将你救出来。 他从怀中掏出一包点心递给沈清。 过来看看你，给你拿些吃的。 沈清有些失望，沈元已经走了进来，似乎是觉得牢中实在是有些脏污，显出几分厌恶的神色。沈清看在眼中，心里有些难过。他下意识地接过沈元手中的油纸包打开，只见油纸包中糕点香喷喷的，还带着热气，是他从前最爱吃的栗子糕。 这些日子你受苦了。 沈元难得温柔地说道。 那知道你最爱吃这个，带给你解解馋。 沈清鼻子一酸，险些掉下泪来。这些日子他在牢中吃的都是馊掉的饭菜，还吃不饱，每日担惊受怕地过着。如今乍见旧事爱物，恰好沈元也在身边，心中那股子委屈便全都涌了出来。 别哭了，吃完以后再等几日，我便将你救出来。 沈元温柔地劝道。沈清有些狼狈地拿出一块糕点就要往嘴里送，一瞥眼瞧见沈元温柔的笑意，手突然一抖，犹如一盆冷水当头浇下。莫名其妙的，沈妙下午的话语又回响在耳边。 他本可以有好的仕途，前程无限，却因为你麻烦不断。你真的以为他会想来救你？ 糕点就近在嘴边，可是这一口沈清却怎么也咬不下去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